想的我大声叫、oh, 也许你也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，我不

成为 拥抱，忘了就好。

心碎，也爱的收不回。 日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。